为当来世所依缘事，乐着细论熏习为因缘故而得生起，于宪法中有彼因性，由是说言细论所摄。为当来世所依缘事，当来世就是指未来世了，这个所依事呢就是友情的根深，所缘事呢就是友情依住的气世间。乐着细论熏习为因缘故而得生起，那么由于无始以来的熏习呢，不知道世间的实相，所以缘念我们的根深气界呢，生起了种种的虚妄分别细论。我们又执着这些虚妄分别细论呢，才是世间的实相，所以称为乐着细论。那么从这些虚妄分别生起呢，熏习了阿赖耶识，成为种子。同时这个虚妄分别细论在熏习的时候呢，也带动了根深气界熏习在阿赖耶识中呢，成为种子。等到当来世因缘和合呢，那么就会升起了友情的根深跟气界。所以说乐着细论熏习为因缘故而得升起，于宪法中有彼因性，由是说言细论所摄。宪法就是指现在世，那么现在世的虚妄分别细论带动了根深气界熏习在阿赖耶识成为种子，所以说宪法中有彼因性。那么现在世的所依缘世的种子呢，现行熏习成当来世的种子，是由分别细论所带动的，由此说言分别细论所摄。所以说当来世的所依世跟所缘世是由分别细论所摄，因为主要是由分别细论它来带动他们熏习在阿赖耶识中的。这个是辟寻记的解释。再看下面的论文，不生起故，于当来世从彼一缘所起分别亦不复生，如是分别即一缘是二俱灭故，当知一切细论皆灭，菩萨如是细论灭故，能证大乘大波涅槃。不生起故，就是这个当来世细论所摄的所依是跟所缘是不生起了，于当来世从彼一缘所起分别亦不复生。那么分别细论是要依着什么呢？依着六根做具有依，这个是真上缘，还要依着这个所缘的事的器界呢，作为所缘缘才能升起。那么如果当来世的所依事跟所缘事不升起了，那么当然当来世的虚妄分别细论呢也不能升起，因为没有了什么，没有了真上缘，也没有了所缘缘，所以不能生起了。如是分别即一缘是二俱灭故，当知一切细论皆灭。这个分别就是指虚妄分别细论。现在是呢，如果能够如实了知虚妄分别的过失，就不再生起虚妄分别的细论，那么也就不熏习当来世的根深气界还有虚妄分别心事的种子在阿赖耶识中。那么没有种子，当来世的虚妄分别细论呢，跟所依缘事呢，这两种都即灭了。所以说，如此则一切细论都即灭了。菩萨如是细论灭故，能证大圣大波涅槃。那么菩萨修四旬思是如实智，破除了烦恼障跟所知障，将一切细论都灭除了。那么这个就是大圣大波涅槃的境界，也就是佛的境界。我们看辟寻记的注释，此说当来转依之相，就是说这一段论文呢是说菩萨修四旬思是如实智，成就了使阿赖耶识获得转依的相貌，说是当来转依之相。这个阿赖耶识呢是一切杂染种子的依止处，那么菩萨修四旬思即是如实智，就引发了依附在阿赖耶识的无漏种子的现行。那么这个时候阿赖耶识开始转移，其实也可以讲说当我们从开始听闻佛法闻思修的时候呢，阿赖耶识就已经开始转移了，只是力量不够强。

啊，什么是无？偏己所执是无，所以无而是无。什么是有？理言自性是有，所以有而知有。什么是无？假说自性是无，所以无而知无。真实一品的那个所知藏所行真实，就在讲这一个。 好，感谢法师。 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像是说在二三月的话，会把这个真实一品讲完之后，我们还要请法师看哦，来哪时候再帮我们开课？ 嗯，哎，我有想这件事情， 对对对， 所以我会把资料 课程由法师自己决定，看要上什么。 好，我会想想，谢谢啊，阿弥陀佛。好，今天还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回向了。